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是来到约书亚记的十一章。上一个星期在第十章里面，我们提到约书亚是主动的出击，将迦南地南部五个的王，他们组成这个联盟，将这五王的联盟以一次过的是打败他们。这一场的战争，即是与五王争战这一场的战争，其实只不过是约书亚在南部众多大大小小的战役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战争。因为时间关系，上一个星期其实我们只是看到第十章的一至十五节。今天来到十一章，十一章这里约书亚好像又马不停蹄，又率领大军来到向北方来到去进发。约书亚，你看他那个的是生命的流露，其实他是一个真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军事的领袖，他亦都是一个很顽强的战士。这种的战斗的精神其实都是值得我们来到去学习。在大家可能都听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他一个的其中一个故事，他讲到就是说，故事讲到就是说，是有一次他被邀请回去他的母校，就是这个哈罗，这个哈罗学校的里面呢，来到去演讲。哈罗是一间就是英国很出名的一间私校来的。其实在演讲之前几天呢，学校呢已经是即是很紧张了，很紧张呢去预备安排这一位的大人物来到到访。校长呢更加是跟这个的学生讲话，下个星期我们的丘吉尔首相就会来到我们当中演讲，你们呢要留心听，你们要呢抄低晒他所讲的每一句说话。日子就到了，丘吉尔呢就去到这个的是哈罗学校的里面，出了那个的黏帽车，跟着呢扰攘一番，就是说呢可能又要献花，又要握手啊，又要影相啊，这些指定动作之后，入到这个学校，然后呢就步上这个的礼堂，上到讲台的时候坐低，跟着呢那个校长就是介绍完毕之后，然后呢每一个学生就拿晒他们的笔记簿啦，拿晒簿出来预备，就真的写碌屎啦，就听几多就写几多。然后呢丘吉尔呢就慢慢就从他那个的座位上面就行去这个的是讲台前面。跟着他说各位同学，永远不可以放弃，永远不可以放弃，永远永远永远都不可以。我讲完这句说话之后呢，我就回去坐位了。一句说话，他是讲一句说话，但是这一句说话虽然是当日全部的内容，但是短短几隻字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讯息，短短几隻字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讯息。约书亚其实跟丘吉尔都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就是他永不言败，他永不放弃。约书亚他攻打这个的南部北部之前的四十多年前，他已经有一个的雄心壮志，他要攻取夺取这个的迦南地。奈何跟他一班去 嗰個嘅迦南地打探嘅十二個人之中，其中嘅十個都係覺得唔掂，反對去攻擊呢一個嘅迦南。四十多年之後，喺約書亞記裏邊，我哋睇到約書亞其實每一場嘅戰爭，佢係主動嘅，佢唔係被動嘅。佢先發制人，佢並且係馬不停蹄，佢唔怕艱辛。上個星期講到佢首先係奪取咗中央位置嗰幾個主要嘅城市，然後攞埋南部嗰個嘅主要嘅版圖。之後今日我哋嚟睇，佢又即刻嚟到向呢一個嘅北方嚟到去進發。当我预备讲章的时候，其实我发觉整章的十一章，整章的圣经里面十一章和之前的战役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分别。这个分别就是在十一章里面不再出现之前那种的神迹奇事，即是没了之前，譬如是攻击耶利哥城，当百姓呼喊的时候，那个城墙就倒塌，亦都没有十一章里面，亦都没有上一个星期所讲和五王争战的时候有那些的冰雹降下来，那些的冰雹只是打在那些五王的军队身上，亦都看不到再有那种的月亮和太阳静止不动的情况在十一章，没有。但其实十一章你看下去的时候，这一场的战争才是最艰辛的战役。一阵间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但是很出乎意料之外，并没有任何超自然的现象发生在十一章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当我思想原因的时候，我相信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他在过往已经亲身见证过神那种的信实，他经历过多次奇迹般可以击杀那些的敌人，跟着大大小小不同的战役，他都是赢取了这个的胜利。除了艾城，因为阿干的缘故，来到十一章，其实就是重点，整章十一章的重点就是约书亚和百姓，他要学习完全的信服这个的功课。一个不容易学的功课，约书亚要学习在自然的环境当中仍然看到神的工作，见到神的信实，不再需要一些非比寻常的胜利。所以今天的信息，那个的主题就是完全信服，完全信服。当我们去看回经文的时候，由第一节开始，他说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这个夏所王听见什么事呢？听到什么事呢？好明显就是话咧，听到就是话知道是以色列刚刚在这个的南部就夺取了那些的重要 的地方，重要的城镇，打赢了大大小小的战役。虽然当时没有 Facebook， 没有 WhatsApp， 没有这些的即时可以接收到这些的资讯，但我相信在当时来讲，他们一定有自己那种的是传递信息的方法，好像我们古时的飞鸽传书一样，一样可以将这些的资讯很快就传开去。这个夏所王叫耶宾，这个夏所王耶宾呢，其实是当时在北面的里面最有实力的一个的皇帝，一个的王。夏所亦都是北部的里面呢是最大的城市。于是乎就好像第十章一样， 第十章我们记得就是说耶路撒冷那个的亚多尼洗德王，他就是跟其他的四王一起组织五王来到去想着攻击约书亚。十一章的时候，这个夏所王耶宾也一样，他就急急就联系了他周边那些的城市那些的王，以致呢，如果我们在第一节到第三节呢，我们看到一大串的名字，一大串那些的地方名字，那么正话主席都 读得很好的，其实那些字都很啦啦咳咳的。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会再详细的来到将他那个 的地方来到去讲解。但是如果我们看回那个地图来讲呢，不知道是不是细一制，可能细一制。如果我们看回那个地图来讲呢，这个的是夏所王耶宾，或者是叫做这个夏所，是这一度在中间位置这一度。这个是最大的城市，亦都呢是他招聚了或者是联络了其他那些的地方的王之后呢，就在中间有一个位置叫做是米伦水边。这个米伦水边呢，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平原，足以容纳到呢这么多个不同城市的军队在当中来到去集合，在当中呢来到去跟以色列军来到去作战。但这一场的战争其实 是有几难呢？我们看一看第四、第五节呢，我们就明白。这一场的战争跟之前完全不同。第四节说到他们呢，这些的夏所和其他那些的王呢，他们的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且有许多马匹车辆。这里海边的沙那么多，又有那些骑兵战车，这些的马匹或者车辆，这些其实当时来讲是一些现代化武器。其实双方首先那个的军力其实已经很悬殊了，再加上他们有一些现代化的武器，以色列军只是步兵而已。所以呢，你说其实约书亚在当时的环境，你估计他怕不怕呢？你估计约书亚怕不怕呢？我相信他怕，我相信他怕，因为可能他这么大个仔都没见过这么大场面，哇，这么多人，这么多敌军，可能他没见过。否则的话呢，神就不需要在第六节的里面呢来到再一次的跟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你不要因他们惧怕。即是神呢又再给定心丸呢，就是给这个的约书亚。你有没有印象呢？其实前几次一定是听过的了，即是耶和华神和约书亚都讲这一句的说话，重复的。你有没有知不知道几次呢？其实呢，我数过就是说呢，由约书亚记第一章开始到现在十一章呢，其实讲过四次。我不再详细去看，但你呢可以快看回在八章的一节、十章八节和十章二十五节，最后就是好像正话我们所看十一章的六节，这里都是这样说。所以呢，我们知道从几节的经文里面，其实约书亚其实他对这些不同大小的战役，他都是心里面其实都有那种的惧怕，但是神就给定心丸他。神更加说在这里说呢，约书亚，你听日看实你那部 iPhone， 你看实你那部 iPhone 呢，就是说呢，是听日12:45，我要将全部的人交在你的手里面。在这里说嘛，明日这事，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将他交晒给你们。即是说呢，然后说呢，你砍断他们马的蹄筋， 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啊，呢度话咧，即系话系砍断嗰啲马嘅蹄筋，即系话咧让呢啲嘅马咧唔可以再跑啦。即系话佢失去咗嗰种作战嘅能力。啊，但系啲马仍然可以行，可能系去做耕田嘅工作啦。吓，并且所有嘅战车你都要烧晒佢。啊，你会问？看到这经文的时候，你会问，其实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将那些的马那些脚筋来到去砍断它，将那些的是马车又烧晒它呢？晒了啊，晒了，你留下来，跟着下一次跟其他人打仗的时候，就大派用场了。呢啲系战利品嚟噶嘛 ，keep 住咯。点解咁做呢？嗱，我相信就系话咧，最主要嘅原因就系话防止以色列人佢日后就靠呢一啲嘅马车、战车呢一啲嘅军事力量。而耶和华神唔想约书亚唔需要佢靠呢一啲嘅系战车、马车。以致他可以所向无敌，不需要靠这些，因为你靠这些的时候，他容易反而忘记了去倚靠神。在诗篇的20:7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就是好像说神话，你不需要靠这些东西，你只需要信靠我，你就得了。然后在7-9节，7-9节这几节的经文里面，约书亚就完全是依照神的吩咐行事。第9节，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做完之前耶和华所吩咐他所要做的事。当打完这个在这个的米伦水边是打完这场战役之后呢，然后在第十节跟着这里说呢，约书亚就调回转头去攻击这个的夏所，并且是杀死这个的夏所王。这里讲到这个的夏所其实在这么多的 是北方的 国土之中呢，他是为首的，即是我们俗语所谓的他是即是牵头的龙头大哥，可以说得事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俗语所谓擒贼先擒王，攻击回这个的下所。我们看回那个图我们就知道了，下所在这里，在米伦那个水边，即其实都很快就去下所这里，是夺取这个的城市。但是当故事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回在11节的里面，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不太明白。11节就说呢，是将下所里面的人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14节也都说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这两节经文其实我相信是对部分人来说呢是不能够去理解的。为什么要将下所里面所有的人连老带少都要杀尽呢？为什么一个都不留呢？神这样做合理吗？小朋友、婴儿，他们有罪吗？很多对于一些无神论者，或者我们叫做新派的神学家，其实都觉得旧约这位的神很残忍，反人道。就算我们 门诺会，我们叫重洗派，对我们来讲，其实可能部分人都很难去理解，因为我们一向是被称为和平主义者，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我们不会用任何的暴力，我们不会用任何的武力来到去解决一些的冲突。当我们要去看回个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回顾回去了解回当中的历史究竟是怎样。当我们将个镜头，如果我们是回顾回 rewind 回去当时的400年之前，当时的400年之前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的亚伯拉罕或者叫亚伯兰。当我们看回创世纪15:13-16的时候，其实这里神对亚伯兰即是对亚伯拉罕说，当迦南人的罪业加添到去一定数量的时候，神就会将迦南人就交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将里面所有的人来到去除掉，他们得到将会得到应许之地。400年前已经有这个，对亚伯拉罕有这个应许，因为当时来讲，即是同亚伯兰来讲这一段说话的时候，迦南人的生活已经是一个极其堕落的文化，以及是有各种的暴行在当中。历史记载迦南人那种的人兽交，即是野兽和人那种的性交，再加上那些同性恋的淫行，那些人兽交那种的我们觉得是很呕心的恶行，这些的同性恋的淫行，其实当时在迦南人来讲是很普遍。再加上他们都有个习俗，就是焚烧自己的婴儿，焚烧自己的孩童，来到献给那些的鬼神，那些的偶像。虽然迦南人他们犯了这些的滔天罪行，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的神，就正如他自己介绍他自己一样，他说我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不轻易发怒， slow to anger。 神对迦南人已经是极度的容忍，容忍了多少年呢？圣经说容忍了400年，即是在亚伯拉罕的时期，神已经是等待着迦南人的悔改。在当中神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去施行这个的审判，神是要以恩慈和怜悯来到等待，给机会这些的迦南人，给他们能够是悔改，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回转。其实当你计的时候，其实都不止400年，因为亚伯拉罕之前的再400年，其实迦南人已经在那个地方居住。亚伯拉罕之前的再400年，迦南人已经在那里居住，也就是说神其实总共是给了800年的时间，等了这么多个世纪，直至他们恶贯满盈。神的恩典以及神的怜悯，其实来到一个的终结，这个终结就是约书亚的时代，神才出手施行审判。上星期约书亚团，约书亚团的周末，其实我们大概是讲到夫妻相处之道。相信当中我们有些团友都会感觉到，就是说若果对方无论是妻子或者丈夫，若果做了一些很讨厌的事情， 如果对方是有一些做一些事你是容忍不到的，相信我们等一日都嫌多，我们等一日都嫌长，可能睡睡下一觉都要吵醒他，然后大兴问罪之师，你做错了什么事，你这样样啊，好难想象神是等四百年，是等八百年这么长的时间。神并不是因为那个的残酷而令迦南人或者是迦南这个民族来到去灭绝，不是，而是为了防止未来发生更大的罪恶，防止未来发生更大的罪恶。就正如一个的外科医生，因为外科医生就是说他知道只有彻底的手术，然后才可以将那些恶性那些肿瘤或者当中那些的 有恶性的细胞是完全的切除，然后才可以将人的生命是挽回过来。过程当中可能一些健康的组织，过程当中可能一些好的细胞都会被割除。另外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拉合和基遍人这些的迦南人，当他们愿意是归向神的时候，神一样是接纳他们，神一样是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更加这个的拉合他可以成为大卫的先祖，他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再者我们这位的神，这位神虽然他是对以色列人他是充满那种的爱，是他的选民，但是神并没有姑息以色列人的罪行。很明显就是几百年之后，约书亚这个时代几百年之后，神藉着亚述藉着巴比伦人来到去刑罚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一样是亡国。所以我们看回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一些的历史的背景，我们就明白到我们这位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诗篇103篇第八节，正如我所说的，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当我去到十八至二十节的时候，十八至二十节的时候，这里又有一句的说话，其实我们很不明白，我们很不明白，就是当同这些的是北方的列王是争战的时候，这句的说话就是说，好像听来就是耶和华的第二十节，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到他们心里刚硬，就是神使到迦南人他们那个的心是刚硬，是都要跟以色列人争战。这句二十节的说话让我们也都是有一个问题在当中，看下去的时候，神使他们心里刚硬，就好像表面上耶和华神就是那个我们叫做一个的邪恶的导演这样，然后跟着就向人是追究责任，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但其实真正那个的解释，这一节的经文真正的解释，就是耶和华神任凭他们心里刚硬，就是这样的意思。耶和华神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那天耶和华神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那就完全不同的了，那个意思。大家好，应该记得很清楚，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应该很熟悉这些的故事。出埃及记的时候，是神是施行这个的十灾，十灾那个的故事。 当摩西是代表神是向这个法老要求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向法老是要求我们要去侍奉耶和华神，请你给我们来到离开。我们都知道法老不肯，当然不肯啦，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那个的利益冲突的问题，因为我有一班的奴隶帮我做一些粗重工作，这些奴隶也是我们埃及一些的资产，有他们帮手的时候呢，很多东西我们就不需要做，这些劳动人成为他的资产，所以不让你走。第二就是说法老就是我身为埃及一国之君，现在你说跟我说说你想离开你想走，我就让你走，我很没面子。两个原因，所以呢法老王是不给不容许以色列人来到去离开。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因为法老自己那个的是本身他自己那个的心是刚硬，以致神是降下不同的灾害在埃及这个的地方里面，一路有不同的灾害十灾降来的时候，圣经记载法老的心仍然是刚硬，并没有因为说这些的灾祸而令到他的心来到去软化，相反法老是扭曲了神一些的是那些的证据，成为他自己心硬那个的理由。你看回圣经的时候，直至最后有几灾，最后几灾第五灾之后，你发觉法老似乎去到一个任意妄为的一个的地步，一个任意妄为的极限。圣经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意思就是去到那个时候耶和华就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任凭他要刚硬嘛，由得他刚硬。在经文的里面，其实神并没有左右法老的自由，神并没有来到操纵法老的思想。第十一章整章的经文的里面，在当中其实我们看到约书亚信服那个的重要性，信服的重要性。刚才讲过，我们都知道除了艾城之外，约书亚可以说是百战百胜，并不是因为他有很好的军事策略，当然他做他的功夫，即是我们叫做他的 due diligence， 他做了很好的功夫，但并不是因为他做了功夫有好的策略他一定百战百胜，不是。他更加不是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兵，不是这些，那是说他的秘诀，约书亚百战百胜的秘诀就是因为他完全信服这一位耶和华神。正如我们所看的经文在第十五节的里面说，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第二十三节就是说，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简单的记载就其实讲到约书亚他那个的信服，所以神一其实神一早已经将这个德性的秘诀告诉约书亚听，约书亚只不过是跟着去做。在第一章的第八节一早告诉他说，告诉约书亚知，就是说这律法书即是神的说话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 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换句话，约书亚的秘诀就是遵行神的说话。但约书亚他怎样遵行神的说话呢？原来就是他一定要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信服遵行神的律法之先，他要很清楚很明白，要经常来到去阅读神的话语，以致神给他那个的应许，神给他的命令，他就能够竭力的来到去保守，保守自己的心是与神同在，保守自己能够与神同行。这个就是约书亚他那个的秘诀。今天你和我亦都是一样，你和我亦都一样，今天你和神的关系是怎样呢？神的说话在你心里面有几重的分量呢？你每日有没有去阅读他的话语呢？你有没有被他的说话去提醒你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从约书亚记十一章里面所要去思想那个中心信息。我们一起来祈祷。爱我们的主，当人生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不同的征战，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是会遇上各种我们难应付一些的难题。但是帮助我们明白一个的真理，帮助我们实践一个的真理，就是说当我们每一日可以安静地来到去你的面前，我们去阅读去默想圣经说话的时候，这些就能够成为我们每一日的力量，成为每一日我们一起 去行事那个的准则。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如此我们就能够凡事亨通顺利。求主都是藉着你自己的说话都给我们有提醒，让我们能够扎根主道。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